安胆求便不用我就跑四阳堂水灵亮一双杏眼似小飞小狼戴一对一耳环好心的喜鹊给我

就不开花。 出来呀，这边大相公。

勤着端庄，心情豪爽，聪明伶俐，不论有文章，他轻易不百货低头把路让，说几句俏皮话，三人心烦，更难得他情深意重好模样，表弟你辜负了这位女红妆，回家去对表弟诉说一晚，愿你们名披脸一对鸳鸯。表弟呀表弟，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就是玉兄我呀。哎呀，失言了，失言了啊。 兄弟喜帖到，定佳期尊亲完婚在今朝，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我知得叫出女儿说跟了，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月娥丫头来，妈跟你有话说。 来了。 忽听母亲呼唤我，绣房走出里院，每日里思 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没错。 你不说我也猜到了，是不是为了月娥跟他表 事啊？ 对哟，对哟。 嗨，这么点小事，何必着那么大的急呢？ 这事儿还小呢，那王振清今儿就拜堂成亲喽。 大妹子， 哎， 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二大妈有法子？ 有主意，您快说， 你们听了。 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叫，我有个主意妙上妙，单等喜期到，打扮姑娘上花轿。 老身我亲自去保镖，不可晚也不可早，张家的姑娘某时到，咱们抢先子时到，到了门前吹唢呐，滴答当哒，哒啦哒啦啦，滴滴答，滴答当哒，当哒滴答噔噔，放鞭炮，噼里啪噼里啪，叮 当。这是什么呀？ 二踢脚。捉住尊亲，掐着脖子把香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生米做成了熟年羹，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着。猴子，咱们那边去。 不该将我二老来欺负。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罗妈妈， 哎， 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留证？ 对，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赵将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 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就告诉你，这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暴君， 骂我，骂我见长，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灯，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冲下灯， 我一巴掌 你打， 有打，扇得你嘴斜带脸肿， 我一拳 怎么样？打呀打呀，找你个无眼皮胆，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这怎么了？ 他有出来呀？ 做成熟饭，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拜了， 你还真先斩后奏。 那你说呢？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是什么？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你真可人疼。 学生假尊英， 见识不好赶紧滚。 弟弟母亲、啊、 哎呀 你娘 一个俊俏的女子啊。 太公稳坐在钓鱼台上，他问我一眼，我在搭腔，问姑娘窃朝鸠占是何缘故，我与他表姐表弟自幼配鸾床，怎比我三眉六张样样有。 表弟王尊清， 你又是何人呢？ 尊清之表兄家尊爷爷。小姐，那日思如花园甚是貌美，千通啊千通，此前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小姐 thank you